把旅行社给告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嗨，就说年轻人网友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啊，谁谁谁怎么回事啊？最后啪给拍在沙滩上了。啊，这是戏言一句，谁成想嘿，生活当中竟然成为了现实，把谁给拍沙滩上了呢？侯奶奶。侯奶奶60多了，头些日子啊报了一旅行团到印尼巴厘岛。哟，那是好地方啊，度假胜地啊，谁成想哎，出毛病了。老太太跟着旅行团到那个地方，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倒是没什么大事儿，是吧？后来呢他们这个导游啊就说，赶上这个第二天吧，大伙呢给安排的是自助活动，就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，团里头旅行团没有集体安排啊，不会去看什么景点之类都没有了，你们自由活动了。侯奶奶呢赶到这一日，是吧，自己溜达溜达挺好的，出来散散心，海边吹吹海风，呵，不错啊。海边一站，嘿，想起来了，大海呀大海，一呵，唱上了，就那个意思，唱没唱我不知道，反正老太太一个人悠哉悠哉哎，海边漫步是，谁成想突然之间，要不怎么说天有不测风云呢，海边它有海浪啊，啊，哇，一个巨浪拍过来，把老太太拍沙滩上了。嗨，他哪那么邪乎，他真事儿啊，我这么分析也搭着是寸劲儿，当时把老太太腿骨折了啊，那说这都没听说过，一个海浪把老太太腿骨给拍折了，你看他就是折了吗，折了之后就受伤了，再回来家里人包括这个侯奶奶不干了，不答应，打官司告状向这旅行社索赔。旅行社说你看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自由活动吧，你看那意思就是他们没责任，有责任没有案子怎么断咱得听法院的，但是有一节，就说生活当中啊有些事情啊你都想不到，想不到你也得想着，是不是啊，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得绷紧喽。那不有那个的吗，跳楼的哟，为什么呀，啊，什么都不为心里发慌，哪有这事儿啊，真的吗？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江苏的苏州，倪氏两口子，家里面这男人姓倪，是吧，倪的叔倪的婶子，两口子头些日子呵乔迁之喜搬了新居了，呵，这楼倍儿高，新建的一住宅小区，漂亮，生活方便，装修的讲究，是吧，老两口搬进来之后您猜怎么着，哎呀，倪的叔高兴，一天到晚这嘴咧着，呵呵，合不拢嘴啊，真棒，是吧，哎，我说老伴儿怎么样，这楼不错吧，啊，这楼够呛，什么啊，什么意思啊，这楼里头我感觉它不正常啊，怎么不正常，这是新楼哪不正常，提鼻子一闻这装修这味儿都没散呢，是没有，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呢，哎呀，我这心里头慌啊，我慌，我浑身难受，我跟你说我浑身上下脑袋疼，您这什么毛病啊，我这说不出来呢，你说我能说出来我不就告诉你了吗，反正我觉得这楼啊不对劲。那位说怎么着，讲鬼故事，嗨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您听我说呀，话说这一日，这倪的婶子呀挨阳台上晾衣服，倪的叔呢屋里头正听戏呢，哦，倪的叔也爱听京戏，你看看国粹，国粹嘛，不单是北京人爱听，山南海北五湖四海只是中国人都爱听京戏，好嘛，那边说别念样，赶紧继续说，就说啊，老两口男的在屋里头，女的在阳台这个晾衣服，这晾着晾着突然之间就听阳台上这倪的婶子嗷嗷一嗓子，哎呀，老头子快点，快快快拽住我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死啊，闻听此言，倪的叔颜色更变，赶紧就来到阳台之上，砰一把 把老伴儿的给抱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你说实话，我想跳楼啊！哎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得了，心的话说，先甭说这，赶紧拽进来吧。赶紧是费了挺大的劲儿，这倪大婶子还跟这倪大叔还较劲呢，那意思不行，你别拦着我，我想跳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这是？你怎么寻短见？使了吃奶的力气，把老太太拽进来了，按在椅子上，啪啪啪。大热天，那夏天啊，你想看南方热得跟什么似的，骄阳似火，没辙了，把屋里头窗户门全关上了。为什么？怕他出去啊？他要跳楼啊？你合计为什么呀？老头问这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咱们两口子生活都不错，孩子们都工作了，这个啊各方面也挺顺利的，你干嘛寻死啊？你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不是头前跟你说了吗？自打搬进来，我这心里面就发慌，我老想跳楼啊啊！这我就觉得这楼里头感觉不对。呀呵，这倪大叔啊，本来不迷信，让倪大婶子这么一说，坏了，心里含糊了。为这找风水师还看呢？嗨，那玩意儿不好使啊！你这风水哪儿对哪儿不对的？那你说他这个东西他能不能治病啊？他不能啊！风水师来了之后，倪大婶子还是那样，还是老想着要跳楼寻死。嘿，这个倪大叔一想，那不成了，咱得去医院瞧病去了。大夫说了算呢。那说这个病，医院大夫他治得了吗？嘿，怎么治不了？那是科学，带着医院去。大夫一检查，跟着倪大婶子一聊天，嘿嘿，查出来了。怎么了？验血查出来的，要不就是核磁共振。哎呀，不是，他是心病，给他进行了心理测试。测试完之后呢，这个大夫就把这倪大叔叫过来了。来吧来吧，我跟您说道说道吧。您这老伴儿啊有毛病。什么毛病啊？他这叫高楼综合症啊。还有这病呢？你看心病嘛，心理疾患，就说啊，他觉得自己没安全感，继而出现心发慌、头发昏、浑身没劲儿、精神不振这个症状，在这个高楼里头尤其表现的显著，老有一种想往下跳的冲动，就内心有恐惧感。说这样人一般来说，从性格上来讲，性格相对内向一点，是吧？你要搁我一天到晚傻呵呵乐呵呵的啊，那倒不至于的，好吗？不是，搁您也不至于，搁谁都不至于。他这种情况他是个别人，他这就是心里头心眼窄，您明白吧？哎，这个想不开，再加上呢这个刚搬了新居，心里头他有这种一种不适应的这么个症状，再加上心理上有疾病啊，得给触发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好好调养呗，是不是啊？那心理治疗那他也是那有讲究啊，是吧？你看我就说这个事情嘛，说不信，你看这不是真有啊。还有那个呢，吃个饭说上厕所把这个脚给划了。哦，这厕所里有坑没有？挺干净的厕所，没坑。那个饭店还可以是吗？去过吗？我没去过。我就说他那个地方还可以，北京一个挺繁华的那么一个啊所在，那个里头的一个厕所啊，饭店那是讲究的地方啊，那厕所他怎么就把脚给划伤了呢？嗨，你谁成想他马桶躺下了啊？不是，这是为什么？嗨，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。这头些日子，北京啊有一位于女士跟朋友啊到这个一个饭馆吃饭去了，朝阳公园边上，咱不说哪家了啊。这吃完饭了，结完账要走，这功夫于女士站起来，哎，你们先等会儿，一摆手把其他人给拦住了。干嘛呀？结账了。我知道，那个你们先等我一会儿，您什么事儿啊？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有人他有这毛病，也不叫毛病，就是习惯，这习惯也挺好的，是吧？你这个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再去洗手间啊，方便方便，回去路上万一堵车呢，是吧？这于女士就来到他们这个饭馆厕所，进了女厕，一看呐，哟，这有一马桶啊。他这人有洁癖，每次在外头，甭管在哪儿啊，饭店呐，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其他的什么单位之类的，他上厕所他必要先冲一下。 啊，拿手这么一摁，这马桶上那按钮，您猜怎么着？你说能怎么着呀？哗，水出来了没有？马桶躺下了啊！这都没想到的是，咵嚓，眨眼之间，这马桶躺地下了。马桶一躺地下，往边上一摘呗，顺手刺儿就把这于女士这脚给划了一口子血，唰，当时就流出来了，袜子就湿了，全是血。哎，把于女士给吓得，加上疼啊！快快快，来人来人，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事儿呢？饭店饭馆的伙计跑来了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还有这？您怎么不注意一点呢？什么叫我不注意？你马桶躺下了啊？是是是，态度还可以啊。这个马桶回头这个您得赔。嗯啊，哎，我说这合适吗？我这脚让你们这马桶给划破了，那凭什么我赔啊？你看您这马桶躺下了吗？躺下那不能说怪我呀，谁家马桶一摁就躺下呀？啊，那倒是是吧？赶紧带我去医院吧。又去医院，回头里外里。花钱不说，耽误功夫，他心里面堵的哈，为这个打官司告状，您看了没有？没有的事儿吧？还有那个呢，是吧？那个要跳河轻生，哟，这得救，那是啊，救啊！最后呢，那个跳河的轻生的没下去啊，救人的下去了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今日早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浙江杭州，有一富春江，您知道吧？富春江二桥，富春江上的一座大桥上头，这头几天的事儿，当地啊有一位江西来这儿打工的姑娘，姓于，于姑娘，好朋友呢姓陈，陈姑娘，闺蜜小姐两个关系很不错。这于姑娘啊，这几天跟男朋友正闹别扭呢，俩人是没完拉了，见面就吵，怎么着吧？你看着办，不行就分手。绝情的话说出来，呵，于姑娘难受啊！你说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怎么办呢？喝酒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，找了几个好朋友，其中就包括她这闺蜜陈姑娘，几个人一块喝。好家伙，别人喝的可不多，这于姑娘，哎呀，借酒撒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嘛，把自己给灌醉了。回宿舍的路上，大伙儿一路之上有说有笑啊。这于姑娘啊，走路摘着歪歪，离了歪斜的，跟那儿画 S， 画龙。大伙儿说：“你搀着他，那什么，小陈，你搀着他点，他站不稳啊。这你没什么，没事，不要紧，你们先走吧。”这帮人就往前走，谁成想行至在这富春江二桥之上，这姓于的，把手往前那么一拨楞，夸把扶着他的人呐给推一边去了，自己腾腾腾腾大不溜星直接奔这桥栏杆就去了。大伙说：“哎，干嘛？吐吗？吐什么呀？我不活了。”哎，别介，一片腿他就上去了，整个人爬上这桥栏杆，眼瞅着就要往下跳。哟，大伙一看坏了，陈姑娘，你想闺蜜好朋友第一个就冲上去。哎，我说别介，你怎么这往窄处想啊，你别这样。一伸手砰，把姐们抱住了。他这一抱住，边上来了一小伙子，书中代言，跟这陈姑娘关系不错，是不是谈恋爱咱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俩人关系不错，他也过来了，心说我帮他一下。俩人骑着呼子要把这于姑娘给拽回来，于姑娘不干呐，借着酒劲儿，不行，你们别管我，我死了，我快点，别拦着我。他这么一折腾，他自己倒是在这桥栏杆上倒是待得挺结实，谁成想啊，这陈姑娘为了护住他，大半个身子都到那桥外头了，加上心里一着急一犯慌，肉啊，啪，他下去了。他这一下去不要紧，边上那小伙子一看，哟，坏了，真下去了，二话不说连衣服都没脱，从那栏杆上往外一跨，肉啪，他也跳下去了，他救人去了。你瞧了没有？其他的他那朋友一看，哎，怎么还有这事儿？赶紧打电话报警吧。警察来了之后呢，这姓于的还没完拉了，不行，我得死，我得找那俩人去。你折腾什么呀？就因为你折腾，那俩人下去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还得下去捞他们去。这俩人会水不会啊？他们俩会水。那你呢？我不会。那行了，你别动啊。警察过来把他给摁那儿了。 那高低不能再让他动了，赶紧下去啊！因为他就天黑了嘛，拿着手电沿江寻找，找着了吗？当时没找着。哎呦，警察心的话说，别回头，这俩人有什么危险啊？赶到天亮，在岸边发现了，啊，飘上来的是吗？没有，俩人游上来的，不是说了吗？会水，这俩年轻人。他就游上来了，因为天黑啊，警察头天夜里头没发现他们，赶天亮看见了。哎呦呵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，这俩人还问呢。哎呦我说，那姑娘好点了吗？嗨，说了半天总算是啊踏实了。你看还有这事儿呢，你这不都是，这不是闹情绪吗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好说好商量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回头你不光闹情绪，哎呦呵，自己有时候啊那种啊什么爱好啊之类的，那他有时候走火入魔他也麻烦，也让警察逮起来了。爱好什么爱好啊？爱好军事，哦，军迷是吗？啊，那都可以啊，奉公守法呗。他没奉公守法呀，关键是这是啊重庆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山城綦江那个地方。话说这一日他们当地有一面馆，就是卖这个面的，来的食客都是吃面的啊，重庆小面嘛，辣齁齁的挺好吃。这个饭馆的老板的姓孙，孙老板跟那儿照应这些个客人，赶上中午啊，大伙儿正跟那儿吃面呢。哎呦，一口吃，嗯，不错啊。正这功夫打门外咵咵咵咵，哟呵，大伙儿一听这动静不对呀，哟，这感觉这个步伐迈的很稳健啊，很有节拍，这什么人啊？正着往门口看呢，打门外咵咵咵进了一匹马，什么呀？进了一位军人，戎装在身，哈，空军的扮相。再一看，领章帽徽，什么肩章之类的啊，一杠几花什么之类的，咱我反正我也不懂啊。大伙因为他有那个懂的呀。哎，我说这是一空军少尉啊。是啊，长得还挺精神，二来岁小伙子，白净的面皮儿，修长的身材，呀呵，解放军同志啊，也跟这儿吃面来了啊。是啊，孙老板一看倍儿高兴，赶紧上去招呼，来来来来，坐这坐这，这凉快。那什么，您吃点什么呀？啊，老乡，哎，得。您就甭上运了，哈哈，您就说您吃什么吧，给来碗面吧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一会儿面端上来了，小伙子跟那儿吃面。这孙老板啊，看这军人跟那儿吃面，他没走，在边上看着，看着看着，这小伙子抬起头，我说啊，还有事吗？啊，您是解放军啊？是啊，部队上的啊，是然啊，好家伙，说话还挺文雅啊，那个。您是哪个部队的哟？这可不能告诉你，这军事秘密哦。对，你看我也是不懂事儿。那个什么，这面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不错，够味儿啊。有个事儿跟您商量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参军哟。您这岁数够可以的，50多了吧？我们部队不需要伙夫。嗨。捣什么乱呢？我是说我儿子，那您就说您儿子不完了吗？对，我儿子要参军，就想跟您打听打听。哎，这手续它复杂吗？嘿，问着人了，我就是征兵的。哎，我是哪儿的？我是兰州那边服役的空军少尉，你看了吗？我是连长。哦，连长，你连长您知道吧？知。而且我们连那了不得是吗？那当然了，许三多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电视剧嘛，许三士兵突击嘛，啊，怎么着？是跟您是啊，我不认识，也是电视剧，你怎么能认识呢？啊，就我，但是我们部队也了不得，是，我就问您啊，就是这个参军这个手续，哎呀，非常简单，来，说着，打皮包里面呲儿，瞪出一张纸儿，一看是一表格，来，你填这个，看见了吧？按这表格填，回头找我，好吧？找我就算找对人了啊！我负责征兵，我把你这个儿子呀介绍到部队去，那你放心，错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那这个带兵那是有一套的，回头一定把贵公子训练成许三多第二哟。 许三多第二，那就许四多呗。嗨，你甭管那个了，赶紧填表吧。行行行，这孙老板深信不疑，刷刷刷刷刷点点，把表填完了，交给这位军人。我说连长，你给看看。行行行，就没问题了，你甭管了，把面吃完了，钱付了，回头啊，我联系你。拎着包走了。哎呦，孙老板送到门口，千恩万谢。您什么时候来联系我？你放心吧，你甭管了，回头很快很快。自打这个军人走了之后，这空军少尉啊走了以后，这孙老板坐下病了，一天到晚就挨那饭馆门口蹲着，等着这军官给他送信儿来嘛。真是想让儿子当兵啊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一个多月了，这军官也没露面，留的那个电话呢也打不通，找不着人。这孙老板觉得这，哎，这不对劲呢，这解放军不能这么办事儿啊！你是成不成？你给个话啊！嘿，谁成想啊，冤家路窄，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场合，孙老板跟这空军少尉又碰上了。可这一回他穿的军装是海军的。哟，这么快就换军种了，不能够啊。这里头有事儿，打电话报警，把警察叫来了。警察一叫来，把这小哥们带公安局派出所一问，我说干嘛的呀？我就是本地的啊，我是一高中生。嘿，那这军装呢？军装是在网上买的啊。那这表格呢？我是在网上下载的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就是一军迷，我就有个梦想，我就想当兵。我跟你说，当兵报国。哎呦，警察说，小伙子，你长长心吧，当兵报国没有错，可是不是您这么个办法啊。我是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就要发生的事件如何有所准备，它就静静的出现，却冲击了我的视觉，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，我逞强的站着成长，却不住的后退，从来没有什么眷恋，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，眼前早已失去警觉，任你轻易坠落改变，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，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，强烈，我怎能否决？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就要发生的时间，如何有所准备？它就静静的出现。却冲击了我的视觉，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，我逞强的站着撑着，却不住的后退，从来没有什么眷恋，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，眼前早已失去。 小公益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，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，共同绘制好北京135发展蓝图。了解详情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135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，献计献策电话6355-9305，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，共话135，同绘新蓝图，期待您的参与。